有365个日出，送你365个祝福，时钟每天转了1440圈，我的心每个藏着1440多个思念。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，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，吉祥的光永远环绕着你，心事动身灿烂无比。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，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安，岁月的泉水悄悄地流，共享那星辰永久永久，共享那星辰永久。

剪不断，理还乱，是离愁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生的所有也不喜欢去查那阴阳的交流， 来来去难去，说实在的人需要分一分，去难去，爱与恨的千古愁， 本应属于你的心，它依然护紧我胸口，为只为那尘世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覆雨手， 来来去难去，数十载的人需要 分一分，聚难聚，爱与恨的千古愁， 于是不愿走的你要告别已不见的我，至今时间仍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，去难去，数十载的人需要分一分，去难去，爱与恨的千古愁，于是不愿走的你要告别已不见的我， 至今时间仍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， 滚滚红尘里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。 小妹泪洒相思带，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，喝完了这杯静静的小醉，人生难得几回醉，别后何日君再来，品尝阳关边重庆白玉杯，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，喝完了这杯静静的小醉，人生难得几回醉，不欢更何待，离别后何日君再来，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追逐他的梦，

纵然远在千里万里，也挡不住人们回家的决心。

吉祥。 一句，我的安静不想打扰你，没情绪非要个酒精，什么也行，什么也不行，管你是谁跟我一起。哦哦哦，保持距离，我的只需留点小空隙。 Bye.

继续。竹篱外的春天依稀，是你伴我走过淡淡的风浪，惦记有心酸有甜蜜，凝成过去的岁月。竹篱外的春天如昨，竹篱外的春天依旧， 城市。 我的不是我们互相不分飘动的纸，如今未来你的回答已无所知。

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